是问题，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。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危机。有时候爱情不如喝咖啡一句。 事情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。这一段缘曲却又化在伤心。 我们曾爱过，互相的安慰，彼此打击。 下次见面， 那杯咖啡， 时间一点限定。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蔡淳佳跟金海心的合作，叫做《女人们的咖啡》。随后会继续听到的是周俊伟带来的这首歌《抢救爱情》。 这一场倾盆大雨救不了守夜的我，往事都寄托慢动作重播，每一个你的停格，你的发是为谁剪？心疼你憔悴的脸，你一定哭过，挣扎了很久，我猜他对你不错。抢救你的爱，你别说你还是很快乐，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，跟命运交手，输的是我，我拼了命还是失了。抢救你的爱，你别说会永远想念我，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，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，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。

向前，不断的奔跑，痛追来了，甩不掉。我听见海浪的声音，站在城市的最中央，我想起眼泪的决心，你说愿意的那天起，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，我是怎么能让你死心离去。 是黄品源的众多作品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，而接下来会听到王心凌跟罗志祥带来的这首合作，叫做陪我到以后。说到王心凌呢，其实当年出道啊，以这种非常少女的形象，再到最近几年的变得非常的有女人味，在当中的转变可能她自己会更加欣然的接受，因为好像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历练，慢慢的不管是唱歌方面也好，或者说别的方面也好，都会有所成长。来听听看这首陪我到以后。 觉得安全的，因为你知道我会

感情说穿了，阴沉和的一人世界，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处处可怜。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，开灯的房间，让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。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一滩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当这个形形色色的人经过他的身旁，可忙碌的生活让他有些感伤。他期待下班以后那个几个真心朋友吃着烤肉喝着啤酒，一起说说心声，还有着明天的理想。有没有什么要求，就每天把最想的钱都存进开心银行。累的时候卸下包袱，好好大睡一场。有失落的时候，躲躲在小雪球的门上面被大哭一场。擦干泪水以后，还面对明天的阳光。他的梦想能在这繁华的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扇窗，他的梦想艰难而不奢望，他的梦想能够照顾爹娘，娶个漂亮的新娘，他的梦想，他的梦想、 我是这个世界上有天都买不到。如果你真想要，多尝这样做，失落了别难过，灰心了别堕落，伤心了还有我陪在你的右左。 有什么要求，就每天把存下的钱都存进开心银行。累的时候卸下包袱，好好大睡一场。有失落的时候，他躲在小小小的梦上面被大哭一场。擦干泪水以后，他面对明天的希望。他的梦想能在这繁华的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扇窗，他的梦想简单而不奢望， 简单而不奢望，这是我们 他的梦想能够照顾爹娘，娶个漂亮的新娘，他的梦想，他的梦想、他的梦想，希望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有学可以上。他的梦想，地球 可不可以不要再慌啊？ 他的梦想，也许要求的太多，但都是他的梦想， 他的梦想，他的梦想。 他的梦想，都有学可以上。 品味一零三三，为您报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

江浙黄河那一山旁，英雄骑马壮，骑马荣归故乡。 一波还来不及，我早

喜味1033情感纪念册，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这是曲颖带来的歌《加速度》。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，隔着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。但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台阶，出口在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眼光有你坚定一些，就不会在乎那一切，固执的爱就拒绝，就将它忽略。几年了我就算穿越，那也是我的世界，我不会笑得轻蔑，不随便对谁说感谢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宽阔的最远处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实现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曲颖呢，当年是时尚圈当中的一位 model， 而到后来呢，又慢慢的，在娱乐圈当中非常有名气，有发行自己的音乐专辑，有演出一些影视剧的作品，而这首《加速度》就是他在音乐方面的一首代表作。接下来是声浪乐团的《彩虹桥》。

静的角落，反正你习惯跟寂寞切磋，趁现在还没走到尽头，头破血流为你还不错，感谢你愿意牺牲的承诺，面对你我真的不知所措，如果一整